叫我的摩天大楼。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举箭能翻，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虽然唱的还是情歌，不过现在的薛之谦诠释的更有深度。这首歌叫做《肆无忌惮》，身为前辈的他不忘提携亲人。这首《肆无忌惮》就是《明日之子》选手张一豪向他交的一首日常作业。今天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到的是薛之谦。薛之谦的走红有当下环境的特殊性，薛之谦成为爆款综艺节目功不可没。在各方资源合力的作用之下，薛之谦完成了人生逆袭。相比综艺节目上的搞怪，音乐当中的他要严肃很多。难能可贵的是，在走红之后，他的音乐品质一点儿都不马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这几年的大热单曲《演员》。

像医生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 这是薛之谦2016年专辑《初学者》当中的这首《绅士》。作为写情歌的高手，薛之谦早期创作是那种诗意而唯美的苦情歌，这两年他完成了一次风格上的升华，情歌变得更豁达成熟，也更有态度。之前十年认真写歌的薛之谦没能大红大紫，却靠着段子咸鱼翻身。在他走红之后呢，很多人把他曾经的歌找出来听，比方说这首丑八怪，也借着创作人李荣浩的走红，让这首作品得以浮出水面。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在

的风景，有你的身影，多希望是你牵起我这身白衣裙，是我的婚礼，对面不是你，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如果你出现在这里，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曾经为你奋不顾身的人，只为你偶尔的温柔越走越深，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等到最后无路可退的人，还担心留给你的爱还是那样深，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曾经为你奋不顾身的人， 这首歌是薛之谦根据身边女性友人的经历创作的，叫做《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当时薛之谦已经出道六年时间，虽然靠认真的学一曲成名，和林宇春同获2007年中歌榜最受欢迎新人奖，不过因为公司的人事变动，他失去了人气上升的机遇。同门张杰通过快男回炉再造，而当时的薛之谦选择履行合约继续写歌，在中歌榜年度金曲名单当中就有4首来自薛之谦，包括《我知道你都知道》、《你过得好吗》，以及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深深爱过你》以及《黄色枫叶》。那此刻薛之谦也在线上，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当时的坚持。 我有很多歌都是写完以后，有的时候去找老板去聊，说哎，这歌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麻烦你帮我发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大家会喜欢的。他会说 no， 然后我就走。第二天我再去说，哎，我这歌真的很好听。他在我没说完话之前，他又会说 no， 所以后来我就不跟他聊了。所以我现在藏了很多很多的自己认为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总有一天，或者也许我的合约到期了，或者我换一家公司了，或者以后我自己做了，总会跟大家见面的。所以我也不急。 桥过水流深处，屋外有一片枫树林。战火硝烟弥漫，过了今夜我要远行。你摘下黄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我答应你会回来，当黄色枫叶再开成海。秋风掠过战场，尘埃着人两散，我握着希望冲出重围。我知道你的眼泪早已流成海，当鲜血慢慢渐透了期待，利剑刺入胸口，视线逐渐模糊，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你挥动万缕千丝剑，我随着你的眉沦陷。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硝烟，来见我最后一面。你摘下黄色枫叶，

得我曾深深地爱过你，曾深信不疑，就算有风，就算有雨，就算他们都不同意，请记得我会深深地爱着你，不是说说相信我们最后会在一起。 这是薛之谦中歌榜年度金曲《深深爱过你》。薛之谦早期作品不论是《黄色枫叶》或者是《认真的雪》，都是借景抒情。那现在他会用一些更为现实的笔法描写爱情当中的种种细致入微的感觉。这个时段我们最后听到的是薛之谦的成名曲《认真的雪》，而在下个小时我们节目将会迎来同样非常会唱情歌的品冠做客，我们稍后见。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雪中的伤痕， 夜深人静，那是爱情，偷偷地控制着我的心，提醒我爱你。只剩我一个人，满天。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 新歌二号，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新歌三号，韩磊在此。 无情在此，黄河在此。 新歌四号，萧敬腾你会在哪呢？ 我藏了好多话没说。 新歌五号，谭维维你呀。新歌六号，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 新歌七号，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新歌八号，朱星杰失眠夜。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 新歌九号，周密我不管。新歌十号，焦麦琪。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临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从来都是最温暖的声音，从来都是最温柔的真情。他是，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品冠。 还是一时，还是一时，至少此刻我在坚持。 音乐中的标准暖男，这一次将情歌分门别类，情感议题倾心对谈。此刻中歌榜欢迎品冠倾听他的言外之意。 吉他声有言外之意，不由自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品冠，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耿化，大家好。 这一次带来的全新专辑，这一次的言外之意，有很多不同的深意。我们先请品冠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哦，哇哦，很开心哈、哦，又再度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专辑。每次出专辑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要做一张十首歌的实体专辑，其实一定要赋予它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不是说刻意去创造不一样，所以就可以做一个就是很让大家听不懂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专辑。但是这次言外之意这个歌，我们首先在开案的时候，我自己就先写了一些歌，就丢了一些歌出来让我们的制作部的同仁听，然后他们就选了言外之意这个曲子啊，我写的曲子，然后我们就发给了厉曼婷老师帮我写这个歌词。然后歌词来了以后，就觉得哎挺好的，就是这次我们并没有要刻意的去想一个 就是多炫的一个主题还是什么？以前的模式大部分都是广邀，都是可能到各大词曲版权公司去邀一些很好的作品来，可能一听就可以听到两三百首的 demo。对，那这次我们并没有这么做，这次我们的方向很明确，就是我只想找这几个特定我想合作的这个音乐人。而且比如说像 Harsh 像韦礼安，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些新的元素跟碰撞。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往下延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每一个小主题，每个小主题就是我写一首，然后另外一个人写一首，这样就是所以言外之意对照的另外一首歌就是言表，就是 Harsh 对 写的歌。对，然后到第二组，我简单讲是五组了，有五组，就是一个是说不出口的表白，第二组是说不出口的寂寞，第三组是说不出口的内心的痛，然后第四个就是不需要说出口了，第五组就是来不及说出口了，对，所以都是跟言语有关。所以言外之意我觉得还挺符合这整个专辑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言外之意》。 原谅我没碰好你脆弱心思，偏执的拨弦手指放错了位置，已经比去年老了一岁的男子，爱情面前虚张声势仍那么幼稚。朋友都说我有着暖男气质，你说我只是窥视的冷血动物，沉默里暗藏多少压抑与教室，吉他声的言外之意难以辨识。爱是一时还是一时，至少此刻我在坚持，你要的痴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目，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吉他声有言外之意为我祈福。此刻我在坚持，你要的痴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目，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吉他声有言外之意因为我起伏，吉他声有言外之意不由自主。 其实刚才品冠也介绍了言外之意对应的另一端是 Harsh 的言表，那这个是属于甜言蜜语第一个主题的表白对谈组。所以 Harsh 拿到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他是大概多久就交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首先就是大概也让他知道我们整个专辑的一个方向，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说跟大家说 就你就只能写表白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一些作品， 嗯， 我们听听这样子。然后他就先交出自己的作品，我们就觉得非常喜欢。对，刚好就跟我的言外之意就是相呼应。 嗯， 哦，其实我们是有了这两首歌之后，我们才定这整个专辑的这个所谓的创作营这个概念。 嗯 嗯， 就是因为刚好这两首歌也是无心插柳这么一个对应， 对，一个对应又有言字。 嗯， 哦， 所以就非常符合这张专辑的主题“言外之意”。 是， 其实语言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东西，有的东西反而语言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它可能更多的那个含义在言外。 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要不就是我们可能在透过一个语言的表达，我们可能说了很多， 嗯， 但是真正想要说的反而没说。 对对对。 哦，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准备了一番说话或者一个台词， 嗯， 或者可能要上台之前准备了演讲，可能上台，哎，结果语无伦次了，或者是重点没说， 最精彩的部分给漏掉了， 对，漏掉了，或者是最重要的事情没说，这样子，那常常就是这样子，所以要不就是可能我们干脆不说，有些话我们是说不出口的，所以关于语言这个事情，我们很多都可以用言外之意来去形容，来概括所有可能我们语言表达上面会有的各种状况。 嗯，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这样的节奏刚刚好，我可以慢慢的把你忘掉，这样的旋律刚刚好，不高也不低，像我的心跳。这样的天气刚刚好，在一片冷漠之中，感觉心还在烧。这样的感觉刚刚好，不需要言辞来形容纷扰。 我们听到的一对歌曲就是言外之意和言表，其实在此前言外之意包括如愿以偿都是通过我们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的两首歌。关于 如愿以偿呢，这首歌是非常标准的品冠式的情歌。不过呢，这首歌的主题还是让我们有一点点意外。 嗯， 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一双儿女很幸福，但是呢，这个主题好像是根据自己以前的一段失恋的经历写的，怎么会想到就是把这个往事提起呢？ 其实也不是说提起自己的往事， 嗯、 那我觉得更加希望在一整张专辑里面。我总不能只写幸福的歌吧？对、 嗯、 对、 嗯， 所以我想，可能寂寞、痛这些元素，我觉得，尤其在我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来讲，也许我们也会有我们觉得痛的地方，或者是不被了解的地方， 嗯嗯、 或者甚至我们有寂寞的时候、 嗯， 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享受寂寞。对， 嗯、 所以我想把这个寂寞的东西放在这组里面。那我也讲我的寂寞，然后韦礼安他也写一首关于寂寞的歌。对，所以如愿以偿这首歌其实是这的确它会让我想让我们一听就觉得是啊、哦、又是一首失恋的歌。对，但我觉得我是很喜欢写这种有点小悲伤的歌。 嗯， 对，包括我写歌，我作曲写词，因为这个歌是我自己词曲包办的、 嗯、 如愿以偿。 就是有时候那种带一点小伤感的歌曲反而好像更能够引起共鸣。 对，的确是。 对， 就是大部分就是比较，如果让大家能够可能想要跟着唱的，也许都是有点小悲伤的歌。嗯、 而且，因为全世界每天都有多少人在失恋呀、啊？他们有的时候精神慰藉，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一首一首的歌，给他们一些鼓励。 是， 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孤单的。 是，是 包括品冠也曾有这样的感受。 是。 想起你的手，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想起你泪流在难过时候躲进我怀中，如果不曾以为我们能一直走到最后，我就不会想你想到眼泪失控。我好想知道我和你之间出了什么错，是缘分不够还是水星逆行你的星座，让你渴望去到另一个怀抱比我更温柔，无法想象属于我们爱的角落，你不愿意再停留，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 那说到这首《如愿以偿》是自言自语寂寞对谈组，对应的是韦礼安的《想》。 是 这首歌呢，其实韦礼安之前给我们的印象，不论是2016年的《硬戳》还是去年的《分享快乐》等等，他都是非常阳光大男孩的感觉，包括他的情歌也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但是这首《想》，他还是偏落寞寂寞的， 是 那种感觉。 对， 他怎么会给你写出这样一首歌呢？ 当初他有先交一首另外一首歌给我，那因为没有用，所以我也不方便说歌名，就但那个歌比较情绪比较浓烈，但是刚好我觉得在寂寞这一组里面，我想要更回到一个人那种自己慢慢去疗伤的那种心情吧，所以他就后来又交了另外一首，就是这首想给我，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这个曲式是跟他以往的风格好像也不太一样，有一段在一个主歌副歌之后有一段桥，是有点像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乐章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这种戏剧化的张力会更加强烈一些。所以这种邀请创作人来到这个音乐营当中一起来创作，这种模式还会继续吗？ 我挺喜欢这个模式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下一章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想法了吧。我觉得灵感是可以捕捉的，不是说凭空掉下来的，或者是你要去创造一种想写歌的环境也好，或者是气氛也好，所以我现在我会分配一下时间，对，因为 得陪家人的时候要陪家人。 嗯， 对。那小孩如果去上学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闭关，关在自己很适合我创作的一个空间里面。 嗯， 我不一定会在家里。 你就是可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创作的。 对，我有一个地方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工作间。 嗯， 哦，去适合创作的一个氛围，然后没有人干扰我，没有人打扰我。 嗯，所以您还是一个蛮厉害的人，就是可以把工作和生活都安排的，就是它平衡的比较好。 是，我觉得一定得要区分开来，嗯，因为既然我自己还是一个创作歌手， 对， 我还是得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能够常常可以写歌的一个状态。要不然如果只是在家里就是哎，小孩围绕着我这样子，其实基本上很难。对 对对对， 嗯， 那个真的是很难很难，因为你都会你会抓狂的。 是没错没错，嗯， 好，那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将会和品冠继续聊他的这张全新专辑《言外之意》，我们稍后回来。 刷牙熄灯，一床的被窝，只有拥有他的寂寞，遗憾惆怅，半夜摇醒我，提醒我还有更多，谁让我想，窗前枯萎的花朵，天花板上游走，高度刚好的枕头，刚好用思绪自我折磨。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高度刚好的枕头，刚好用思绪自我折磨，刷牙熄灯，一床的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品冠，带着言外之意做客节目，掌声欢迎。 Hello， 耿化，大家好。 这一次的言外之意，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两组对应的主题，一个是甜言蜜语表白对谈组，分别是言外之意和哈士创作的言表，还有呢是自言自语寂寞对谈组，如愿以偿以及想。这两位音乐人，哈士和韦礼安，都是晚辈的音乐人。接下来就是华语歌坛非常厉害的一对金牌搭档了，陈小霞和姚若龙。 姚若龙， 对他们的这首《不会哭的人》 是，不会哭的人，也是我在录音室面录最久的一首歌。刚刚说了，就觉得它是一个能够把一些情绪释放开来的一首歌啊。歌名虽然说是不会哭的人，但它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在歌里面，包括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里面的所有人都哭了，这样子。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压抑已久的情绪啊，不得宣泄，没有办法宣泄。对，所以这个歌是一个还蛮好哭的一首歌。 就是如果你哭不出来，或者说有情绪的压抑的话，可以来听听这首《不会哭的人》，把负面的能量给它宣泄出来。 明明在人生算蛮好的阶段，什么还梦见你笑得心酸？难道你留给我那一段灰暗？即使我并没有真的笑话完，想象过你遇上悲惨的背叛，从此被囚禁在紧闭的孤单，可是我却完全得不到快感，只觉得自己很悲哀，很不堪。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没见过我醉到崩溃，打破了门。这些的拳头像残留泪痕，最撕裂的吼叫理解声无声。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不了解苦脸对自己有多残忍，没底线的牺牲破损，不用泪水洗净伤永远会疼。不想要的礼物累积成负担，一句压抑情绪不叫做温暖，太隐忍就是往心中埋炸弹。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没见过我醉到疯，这些的拳头像残留泪痕，最撕裂的吼叫理解声无声。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不了解苦面对自己有多残忍，没底线的心水洗净，伤永远会疼。 给 这跟这首歌对应的叫做 借心 借心伤，这也是在真言真语的这个主题下的。 是，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就是亲人离开的那种痛，对、那所以我就告诉了易家扬老师这个感觉，然后他一开始第一版给我的歌词是顿悟心伤， 顿悟心伤， 顿悟心伤，哇，我觉得这个好。 好沉重啊， 这境界好高、 哦、好高， 对对对，那人要经历多少历练才能够顿悟、对一件事情顿悟，对、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啊，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重的字眼、然后他就改成了借心伤 啊，借心伤、 我觉得借挺不错的，借是因为你还没办法割舍、你才要借嘛，为什么人要戒酒要戒烟，是因为放不掉嘛，对啊、太依赖了，所以这个歌它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把痛放得太大，我想让借心伤跟不会哭的人这两首歌做一个对比哦、不会哭的人是压抑很久的，但是他是宣泄的时候是你会感觉到那个痛的，那借心伤就是你想要把心伤戒掉，所以你用一个很淡然的口吻跟语气去讲这个事情， 就是这两首歌表现的其实都是一种伤痛， 但是表现手法不一样， 处理方法也不一样、 对， 与其心酸不如去享受孤单，一张脸一段对话记太久都会忘，渗透悲伤记忆却拴住心脏，封印了那些信仰好凄凉，世界真宽，人海里隐藏巨浪，一眨眼一个故事无声的呼喊，想看穿情关看不穿也听不完，也许有爱情路的歌音墙，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中，是否都藏了无望，一滴泪一寸光阴，爱来去忽然，问谁在他乡，问不出天寒地暖，怕只有分岔路的这样散，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拿什么让我们来借心伤，每一步都很无常，苦等月亮照亮过往，照成了目光，人怎么那么无奈借心伤，谁也别说谁疯狂，有一些爱一碰就流浪，为一个人借一次 之前三个主题都是对谈组，那到了第四个主题绵延细语就叫做创作组， 第四组就是不需要说出口的一组啊、那这个呢就是有一首是我写的纯天然 啊、纯天然、 然后另外一个对照的就是难言之隐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反差，纯天然就是当你跟你心爱的人或者是两个心灵相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用说话也觉得很自在，那时候就想写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是有点 jazz 的曲风的一首歌， 然后就找了小韩老师帮我写歌词。 说到作词人小韩，那像小韩包括之前来做节目的蔡健雅也好，还有包括像林俊杰、毕书尽等等，他们提到小韩都说都特别懂对方，就不用多说话，教的那个词就是自己满意的。 哦，真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受， 完全没有修改过任何一个字。 哦，那看来得到的这个 对 感受是一样的。 感受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很久没有跟他合作了，我有一首重蹈覆辙啊，那个也不是我的曲哦，是另外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作者的曲，然后小韩的词。当初来的时候已经是词曲完整的作品，然后隔了这么多年，我再次邀他写词啊，而且是为我的曲子写词。然后那时候就告诉他这个感觉，就是想要讲一种很自在、很浪漫的感觉，不用说话也觉得很自在，然后就写了这首歌给我。我觉得，哎，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写了这个歌词，我觉得哇，这个他怎么那么懂我？ 所有人都说怎么那么懂我？ 哦，对对对， 所以他有读心术， 是 引号哈， 真的真的。 所以这个也是要需要天赋的。我觉得做音乐是真的是需要天赋， 真的。 不安都停止。在喧闹城市，宁静是一种奢侈。我紧扣你手指，无任何用词，就领会彼此一丝。你给的爱都纯天然，人造的甜蜜不包含，看似平淡，其实不简单。人们随四季变换，你我更珍惜这舒适感，爱你是习惯。老街的住址，简约的铺纸，我爱的都在咫尺。你是我这辈子最美最真实发生的最好的事。 叫做等 啊，等， 这首歌我们介绍一下吧。 等这首歌是在第五组，那第五组我们的主题是来不及说出口。 来不及说出口， 来不及说出口。因为等这首歌的作词者文炯老师，他在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是献给他的妈妈，他妈妈已经去世了。对，因为他想念他的母亲，所以写了这首歌。然后没想到写完这首歌之后的半年，文炯本身也病逝了。对，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我唱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歌词你 里面有写到你已走进了月光。 嗯，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纯粹讲爱情的一首歌， 嗯， 就是你从这个女生离开了你这样子。然后到后来我录完以后，就帮我收这个歌的制作部的同事跟我说，其实这个做的这个故事是献给他妈妈的，嗯，这样子。我才觉得哇，难怪我在唱的时候我觉得 内心 很能够触动我。 嗯， 就是那种痛不只是爱情，你失去了爱情的那种痛。 嗯 嗯，所以再加上我知道说啊，文炯自己也离世了，就觉得， 嗯， 哇天哪，就是太很多时候真的是真的不能够等。 对 啊，对父母的爱， 对 家人的爱是不能等的。 嗯嗯，是这样的。 嗯， 真的是不要等，也不要吝啬你的语言。如果能够尽兴的表达， 嗯， 就不要言外之意。 是， 如果说出的话会伤害对方，那就言外之意。 嗯， 我们也很高兴，品冠的声音依然是保持的这么清澈，就是声音上的音质依然是没有随着时间而有改变，而且反而是打磨得更加的温润，更加的有质感了。另外呢，在创作力上面也是一直保有旺盛的创作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幸事了。 谢谢。 因为正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音乐人在不停的在写歌，在唱歌，在出实体唱片， 嗯， 我们才那个音乐情怀才可以找到地方可以去凭借去得到这种音乐的这种抚慰。 哇，嗯， 非常感谢。 谢谢 今天做客的品冠啊，我们下次再会好不好？ 好 再见。 谢谢耿浩，谢谢， 拜拜。 等天空绽放出雪花，我才懂得什么是咫尺天涯。等经历过沧桑的变化，终于明白你的爱多么无暇。却不给我时间来回航，我想你是走进了月光。哦哦哦哦，你没等我捧给你春光，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让我拥有温热的渴望。 和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等风雪染白了头发，我依然能够想起你的脸颊。 北京